ChinesePod.com。 你怎么不吃了？这可是你最爱吃的水煮鱼。 我这几天上火了，不能吃辣的。 上火？这里没有火啊，还吹着空调呢。 不是了，我说的上火是中医上的一种说法，套用中医的话说，上火就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，感觉浑身像烧了一把火一样。 看你说了半天，那不就是发烧吗？ 发烧只是症状之一，并不是上火本身。上火分成好几种，有心火、肝火、胃火，还有肺火，而且有不一样的症状。你可别小看了它，很多疾病都是上火引起的，什么头疼脑热啊，牙龈肿痛啊，都是。 哪来这么多火？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觉得中医老是故弄玄虚，扯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道理。头疼和牙疼都是神经性的，怎么可能是火？ 这你就不懂了。你们西医看问题是看表面，而我们中医是标本兼治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现在很多人脸上长青春痘，但是擦护肤品一点用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源是上火，一定要去火调理。 有上火还有去火？难不成中医都是消防员，哪里着了火就赶去灭火？ 哼，你要这么理解也行。其实在中医里，根据问题对症下药是很关键的。一般来说，比较苦的或者水分多的食物都是凉性的，可以去火，还有很多中草药是专门用来去火的。 那苦瓜一定是去火的吧？ 哟，你学得真快啊。不过要先搞清火的类型，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去火。比如我刚刚说的心火，如果心火太旺，就会心烦、失眠、口舌生疮什么的，这个时候用莲子清火效果特别好。 啊，怎么可能？那些毛病可难缠了，吃几颗小小的莲子就能好？ 当然不是啦，中医讲究长期调养，得慢慢来，这点跟西医有很大不同。 哦，那肝火是什么？要怎么去呢？ 肝火的问题就严重了，不光是生理上的，还和情绪有关。容易激动的人往往肝火大，肝火一大，人就容易口干舌燥、口臭、头痛、头晕、眼干、睡眠不稳定、身体闷热。 惨了，我可能就有点肝火旺。你说的这些我大部分都有。 我觉得你是胃火旺，看看你的饮食习惯，每天大鱼大肉的，还喜欢吃辛辣刺激的东西，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火。你最好多吃点清火的东西，你前面提到的苦瓜就很好，夏天还可以多喝点凉茶。 苦瓜？算了吧，那么苦的东西我一口都咽不下，到时候明明没火也吃出火来。